就看不见，小娇儿我俩 长官，烦老长官将我母亲放出城来，容我母子相见， 吃苦 行过方便吧。 嘿，那众贵族将刘氏亲戚放出城来。 Oh!

吃汤。 是。有请夫人吃汤。 是向下观礼礼，下乡劝哦，且惜今日一才会，父神不假欢悦，这样背落阴影，似乎缘故吧。 相公不在衙中，妾身犯了你的大法令。 夫人犯了下官什么大法？ 昨晚三更时分，新将那监禁门开了。 下官不在衙中，夫人竟将那监禁门开了。向下官身居县令，所中这艰苦千两，夫人也办善尽，撕开禁门，倘若这无土凡人被上司问计，我这小小的前程岂不断送你手？这等大胆，岂有此理？ 相公啊， 到下官冲撞于你，想你也是知识大利之人，怎么不知理呀、啊？这监禁门岂是胡乱开的哩？哈哈，你连下官的考程也不顾了，真正有些前痛，前痛自己意。 相公啊，你父 在监禁内，其凭郎官做不成，是话巧气呀、啊。其中必有冤故，待我向前问他一声。我正要问他，他又在哪里啼哭？这凭怎么去？有了，我与他成婚未久，乃是一对少年夫妻，相亲配个小金，这有何妨啊？啊啊！夫人，夫人，夫人呐、啊！与你分有佳酬， 怎么与相共事了，能与我分有佳酬么？ 是啊，与分人分有佳酬啊！ 是来有空相共里捉挠啊！ 只要夫人不哭，下官我就不挠。 哦，相公是不挠的呀， 不才挠啊！ 日次， 讲 明滴滴滴， 挠了，挠了。 方才师姑是不挠的呀， 方才夫人是不哭，下官我就不挠。如今夫人哭嘛，下官我就挠。哎呀， 好，日次我不哭就是， 我就不闹了，慢慢讲来。 相公 Oh! 劝喽，是有个理由立马投诉，夫人就是那里人士哦， 正是妾身的本事。 哎呀，是此事来，夫人是下官的 什么 自明了啊？ 谢谢谢谢， 令尊何名？ 相公啊，你的名字叫李青。 且慢，夫人姓刘，怎么又姓起李来了？ 我本姓李啊。那是我的义父。 原来如此，林堂内 相公啊，神母 想一个人得了两样病症，岂不是假的呀？ 本来是假的呀， 难道罢了不成？ 相公啊， 不该，不该叫他入下侍令，这是令尊大人大大的失了智了啊！ 本来是我弟弟大大的失了智了， 后来呢？ 相公啊， 还是将来 我继母。 因什么？ 去领尊烧香过来。 一看便知。 有老相公。 来，去到新房，去的是招相过来。夫人，请坐。 相公，请坐。 想到 回禀令尊招相在此，夫人请看。 有老相公，你与我听。 好，待下官也与夫人听。范正你命列请。哎，夫人不要急，后待下官也来。 是 为阴间不从的是顺化文臣之是罪，所听秋后次。 相公为何不往下念？ 往下念夫人就要哭了。 我不哭，快些念来，快些念来。 快下挂念来。文臣是罪，所听秋后次去。哎呀夫人啊，令尊大人秋后就要吃去了。 秋后就要吃去了， 晚回的了。 哎呀，爹！ 哎呀，哎呀，夫人，哎呀，不能进来，不能进来，险些几条人命。 相公啊，快快搭救我弟弟性命！ 夫人啊，此乃其人官所定，叫下官是挽回的了啊。 日次学来，我弟弟却无生路了。 这个， 苦命弟弟的 啊！夫人，令尊大人还有脱身之路啊！ 啊，我弟弟还有什么脱身之路啊？ 这倒巧得很，新安院大人明日在包城下马，夫人合作一支便装前去申诉，不知救的领尊大人还会何知啊？ 好便好，只是无人协助啊。 这谢状哦。 是啊，谢状啊。 下官我就会谢哟。 哦，相公还会谢状哦。 哟，堂堂县令，一字便状都不会谢，怎能判断明智？哦。是向升堂礼是 好，就范相公与我做一支便状。 夫人要下官卸妆。 卸妆。 下官要夫人你我一件事儿。 什么事啊？ 下官要夫人与我 怎么 妈妈 妈妈 妈妈 是的 是的 是的， 日赐夫人 相公 与下官 是我回西呀。非是下官不惜，这状子上面要写告状人的名字，方才夫人是姓李，这是名字嘛，下官还未曾领教过啊。夫人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是无有名字的。 人生天地之间这有名字的道理，我一定要领教。叫什么？ 你就糊里糊涂的与我写上一个也就是了。 以这病状进了安远大人，又是虎口拔牙，死里脱身，岂是糊里糊涂写得的？我一定要 是， 一定要 讲。 我姓李呀。 晓得你姓李呀，叫什么名字？ 贵。 啊。 智。 啊。 哎，贵之儿。 贵子呀。 作何生理？ 苦度世事。 日出时来，菩萨那是神 了。小道徒，你苦尽苦望，听堂堂堂不起，父王大人操心，一时情。 好，夫人请看。 有劳相公。 好事。 相公，我想这状纸是无用的了。 这状纸是什么用啊？ 明日俺愿大人那里人意颇多，我是女流，业绩不上，已是枉然。 不错，也女的是不妨。明天俺愿大人到此，下官也要前去禀见。夫人可扮作崔氏模样，一同前往。 此计甚好。 正是。一次病状到案前， 不看云雾见青天。 若得大人超生命， 相公 夫人 赵氏孤儿愿报愿。 好个赵氏孤儿，愿报愿。啊，夫人请转。 啊，相公何事？ 这状子上面， 那莫是写错了？ 真是写错了。 哎呀，在那里，在那里？ 喏，鬼子呀！ 请转，相公请转。 夫人何事？ 我想这状纸到底是无用的了。 状纸是有什么用啊？ 相我不会告状，也是枉然。 夫人连状都不会告吗？ 不会呀。 待下官交道于你。 好，相公交道于我。 哎呀，我家夫人连状都不会告。啊，夫人